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5，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淀区3山5园水系格局将于明年基本建成，亮马河航线明年将延伸到红岭金湖，国内第一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在京张高铁列车上亮相。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历史上的3山5园地区，泉流四溢，河湖漫步，层峦叠翠，远树参差，宛如江南水乡。这幅水乡美景正在逐步恢复。明年6月，海淀区将完成圆明园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建设，与此前已完成的玉泉山片区相连。届时，3山5园地区完整的水系格局将基本建成。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明年亮马河航线将延长到红岭金湖，全线6公里规划为国际风情、园林风采、运河风貌、古都风韵和自然风光5个段落，构建全航线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记者从房山警方了解到，为了防止在工程进行中发生偷盗抢、文物流失、工作被干扰等问题，房山公安分局日前在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建立了琉璃河派出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警务工作站，8名民警、16名辅警以及3条警犬将专门负责巡逻防控，打击违法犯罪。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迹一直尘封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出露真容，又经过近30年的发掘，一批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以强有力的佐证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3000年前，这里也成为北京的创建之始与辉煌起点。今天上午，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高铁上不仅能寄信，还能盖纪念戳，这也是目前移动速度最快的特色主题邮局。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前往探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韩萌。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高铁移动邮局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呢，我们是上午8点半登上了这个 G888 3次列车。这趟列车呢是8点50从北京北站发车，途经清河站、八达岭站，最终9点多到达的这个延庆站。那这个主题邮局啊，就设在列车5号车厢的服务台。那在这里呢，这个乘客可以购买一些明信片、纪念封等邮品，并且加盖这个纪念戳。而且更让人惊喜的就是，这个5号车厢的地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的邮筒。是一个浅蓝色的外加一些这个雪花，非常好看的这个外表，也是尽显了这个冬奥的特色。那这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呢，是采用的列车和固定邮局两处相结合的这样的形式。那它首先呢是设立在这个京张高铁的列车上，同时呢邮政网点呢还开在了这个丰台区的角门邮政局的这个服务厅内。那今后呢将正式营业，限时推出一些彩色邮资这种寄戳，还有明信片、纪念封等等，有很多款精美的邮品可以供大家选购。那今天呢，我在现场也是看到这个邮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正好我采访到了一位家住东单，但是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他是每周3次都要乘坐这趟高铁通勤。他觉得这趟车上的这个冬奥邮品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他购买了一些首日封，还有明信片，成为了第一位这个高铁移动邮局的消费者。 那冬奥开幕在即，京张高铁为迎接冬奥还做了哪些准备呢？ 今天我也采访了这个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任春元，他说啊，在京张高铁上呢，这个在人员啊、设备上都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改进，为了迎接冬奥做出了充分的准备。目前呢，所有的人员都已经严格按照这个要求闭环管理。那对于人员还进行了英语和残疾人手语的培训。 目前呢，列车员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英语的交流和手语的回答。那服务呢，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这个中外旅客。那另外呢，在乘务员的这个服装啊、防疫物资等等配备上，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呢，他还特别建议啊，他说这个冬奥会期间将会有9组车体、40段这个豪华的智能型的车体运行，里面是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冬奥的氛围啊。到时候呢，一进车厢到吧台都会有啊非常好看的炫酷的这种体验，大家可以乘坐感受。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近日，家住朝阳区左家庄街道曙光里17号楼和26号楼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外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今年刚投入使用。此前，施工方在校区和居民楼中间的空地上堆土方建工棚，但是项目部撤离后，空地上剩余的水泥地桩、建筑残留与土方没有彻底清理，杂草丛生，影响周边环境。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前往现场探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晨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 好的，这个左家庄曙光里呢，位于东三环的三元桥外，小区的17号楼和26号楼东南侧就是华润开发的凤凰城商圈。作为配建的学校呢，人大附中的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和居民楼仅一墙之隔。中间的空地上，此前在建校时的工棚目前已经拆除，但是剩余的垃圾没有清，环境脏乱。居民反映呢，这个空地长约150米，宽约30米，空地上方有土方啊，1米5高，从树干露出的污泥来看，此前学校一侧也有土方堆积，已经清理完毕，只剩下居民楼一侧的土方被喷了这个水泥砂浆，用围栏简单围起来，布满了杂草。据居民介绍呢，原来空地上方是由开发商华润下属的项目部拉来的，之后呢，由于中建的这个建设公司在摊平之后加装了水泥地桩和工棚，在施工方撤离之后，残留的水泥和土方至今没人清理，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有哪些这个解决的进度和思路呢？ 由于学校已经验收投产，记者在现场呢没有看到施工公示牌，而据附近的这个华润润家物业、曙光凤凰城物业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配建学校建完之后，开发商项目部已经撤离，需要到属地的城建部门查询备案的联系方式。关于建设方呢，记者从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查询到，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这个凤凰城校区的施工单位是中建八局二司北京分公司，但是目前电话一直无法拨通。目前呢，记者也联系了这个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合街道的相关建设管理部门和社区前往现场调查，就开发商和项目施工方公司此前在主管的属地主管部门的备案信息啊，记者也致电了这个左家庄街道的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有2种路径，一是去规划部门调取地块的确权范围文件，在确定产权方之后积极约谈这个产权方，责令其和施工方联合清理上面的垃圾。同时呢，由于这一地块靠近居民楼，不能任由杂草丛生，秩序脏乱，如果是相关的清理工作有后续，可能会推进绿地的复原建设，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晨光的调查报道，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5，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0，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乐享下午茶。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